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115, lesson 115. And we also have a title here.T-I-T-L-E, 也就是一个课文的标题。This title is like this. A nasty habit. Habit 是习惯，我们讲念成 habit, 不要念成 habit, 啊 habit, 字都不对的。Habit, habit, nasty, 把 add 的音像蝴蝶那样的符号。Nasty 就是很糟的，很坏的。I don't like him. He's very nasty. 这个人很坏，就等于是 he's very bad. B-A-D 是一样的意思。A bad habit. 好，一个坏习惯。我们常常讲说他有抽烟的习惯。那这句话的英文怎么说呢？ He is in the habit of. 用 in the habit of 的用法，前面加 be 动词 is.He is in the habit of smoking. 或者 he has the bad habit of smoking. He has the bad habit of smoking.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大家知道吗？ Habit 这个字，习惯，也可以代表修女的衣服啊，他们穿的那个衣服也叫做 habit。啊，那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啊，所以是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好 ,the sister is washing her habit. 这位修女就不要翻成姐妹了 ,sister 就是修女、啊、正在洗她身上穿的那些衣服、啊、把脱下来洗干净这样。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文章跟抽烟有关。我先为大家念一下。My mom says, in the last few years,She has seen more and more teenagers smoking. They often smoke a cigarette before going to cram school. She's a cram school teacher, and she can smell the cigarette smoke on their clothes when they walk in the room. Mom hates the smell of smoke. She always tells my sisters and me that if she ever catches us smoking, she will throw us out of the house.She says if we want to smell like an ashtray, we can go find one to live in. Personall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funny thing to say. I can picture my older sister sitting on the street in a giant ashtray. I know that is not what my mom means when she says that, but it is still a funny thought. I will never smoke becauseIt is a nasty habit. 好，一开头 ，my mom 就是念 mom， 英国人呢会念成 m-u-m， mum mum， 发呃的音，肚子呃的呃，和呃 mum， my mom is eating breakfast over there. 好，我妈妈在那边正在吃早餐，可是老美他们就会念成。Mom, M-O-M. My mom is eating breakfast over there. 好，就是口音会差一点点。好了 ,my mom says, 我妈妈常说啊 ,in the last few years, says 后头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她用 says 就是经常说。她用现在时。如果 said, S-A-I-D,就是过去曾经说过。 可是这边他用了现在时，而在这过去几年来 says that 就是 他常说过去这几年来 in the last few years， 这就是重点。 in the 或是 over the during the for the 这些都可以用 for the last 或者 past 或者放数字 few 啦，或者是 ten five 啦 years hours months 等等，过去这几年来，这几个月来，这几天来，都可以这样使用。所以后头就要用现在完成时。She has seen， 她已经看到或曾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more and more teenagers。这个有人念成 teenagers， 但也有人念成 teenagers， 啊，两个念法都有的。那我个人习惯是念 teenagers， 因为这个念的比较快 ，teenagers 念的会比较慢。好 ，smoking， 有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抽烟 ，smoking 是现在分词，做宾语 more and more teenagers 的补助语，看到某人正在做什么事情 ，I saw him dancing there， 我看到他当时正在那边跳舞。I saw him smoking there， 就这样一样道理。They often smoke a cigarette before going to cram school. They 就是指的 more and more teenagers。这些青少年呢，常常 often， 这也有人会念成 often， 啊 often， 不要说觉得怪，两个都可以啊 ，often 或者是 often， 但一般都是念成 often 会比较多。他们常常呢 smoke a cigarette， 抽一根香烟。在什么之前呢 ？Before， 这边是当介词，随后的用了动名词短语做宾语。Before going to cram school， 在上补习班之前 ，cram 就是填鸭式教育，挤压的意思，挤压学校，也就是培训班。他们在上念培训班。或者补习班之前，那么他先猛地抽一根烟，他们才进去。好 ，going to cram school 就是上培训学校，或者是补习班，我们都可以这样讲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 cram 就是填鸭的意思，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是把很多的知识灌进去。好，我们就用 cram 这个字。好，这边 cram school 也就指的是培训班啊，我们就这样讲，或者是补习班这样。She is a cram school teacher， 她自己本身是补习班的老师，培训班的老师。And she can smell the cigarette smoke on their clothes when they walk in the room. Walk in the room 就等于 walk into the classroom， 这个 room 是指的是 classroom。Class 省掉了，他可以闻到什么东西呢 ？The cigarette smoke 香烟的味道气味 ，on their clothes 在他们衣服上。When they walk into the classroom， in 就是 into the room 就等于 the classroom。当他们走进教室时，他闻到身上都有烟味，这很讨厌的。Mom hates the smell of smoke。妈妈呢是很痛恨的这种烟的味道。She always tells my sisters and me， 她总是告诉我们，这个 always 叫总是，一直是，一向这样，没有例外的。那么一直我们可以翻成一直。那 often 呢是常常，有时候呢会不做这样做，有时候会停顿一下，但是呢 always 是经常百分百。我们可以这样说 It always rains here 这里呢一年到头每天都下雨但 It often rains here 它常常这儿常常下雨还是有点区别的 Usually USULLY 也是通常那个比呢这个 often 还稍微多一点点但是 always 是一直没有例外。 所以在这边呢，他一直告诉我们，我妹妹还有我啦，那告诉我们怎么样呢？ That 告诉我们，后头先放人，再放 that 从句啊。那么这是个习惯的一个用法。He told me that he loved me. 他告诉我他爱我。He told me 先加人，再放 that 从句，不能说He told that he loved me， 没有这个用法。告诉后头一定要先加人，再放 that 从句。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总是告诉我妹妹或者是姐姐 sisters， 通常我们就在英文里头啊 sisters 跟 brothers， 他们都是姐妹兄弟，他们不分长幼次序的，所以你必须要进入他们生活才知道，哦，原来他讲的是他姐姐。所以我这边把它翻成妹妹也对，翻成姐姐也对，和我。那么怎么样呢？跟我们讲说的 ，If she ever catches us smoking， 要是如果她，这是一个标准的条件句啊，就是看到她用现在我们无意中抓到我们 catches 就是捕捉，这边的无意中看到我们 smoking 在抽烟的话 ，smoking 就是正在抽烟，这里也是一样，现在分词。做 us 宾语的这种所谓补助语，比如说我无意中看到他抽烟 ，I caught him smoking，caught， 那就是 catch 的过去式。那么加一个 if 从句里头加个 ever 是一个强调的副词，不要它都没关系，要话是强调，要是你抽烟的话。语调上的，要是你真的抽烟的话 ，If you ever smoke, I will punish you， 我就会惩罚你。ever 是强调用法。If I ever have a chance， 我要是有这个机会，那个 ever 不用的时候 ，If I have a chance， 我要是有机会，语气是这样。If I ever have a chance， 如果我要是有机会。啊，那是强调的一个用法。好，他就经常，就是始终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万一 ever 逮到我们 catches us smoking 正在抽烟的话 ，she will 二话不讲 throw us， 他将会把我们扔出去 out of the house， 把我们扔到房子外头去。当然，并不是真的把我们丢出去。那一定是呢，拿棍棒这样打。She says， 她说了 ，say 这个字加了 s 的时候就变成 says， 不是 says， 变成 adding says。She says， if we want to smell like an ashtray， 如果我们想要闻起来像个烟灰缸的话，也像烟灰缸的味道 ，ashtray 啊，就烟灰缸。We can go 这个 go 啊。或者是 come， 那么这个呢动词如果用原形出现的时候，后头那个 and and 可以省得掉，就说你看 we can go and find， 那个 and 就不见了，就直接 go find， 就直接这样说。 come 也是这样用法， come see me when you have time， 有空的时候过来看我，本来是 come and see me， 或是 come to see meIf you have time. Go and buy me a newspaper. 就变成 go buy me a newspaper. 去给我买份报纸过来。So go buy me something. Come see me when you have time. 等等。这个特别在绘画里头你都要注意到。我们可以呢外出直接找个 one， one 就等于呢 an ashtray， 避免重复用 one 代替。找个烟灰缸 to live in， 就住在里头就好了。这样你就全身就有烟味了。Personally， 就我个人而言，叫做 personally。I think this is a very funny thing to say。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件事，一句话 to say 就说出来。 就这样说出来真是蛮逗趣的，蛮滑稽的。哦，你找个烟灰缸去住一住就可以了，全身就有烟味了。反正我觉得好滑稽哦。I can picture, 这个 picture 本来是图片，那是名词或者照片。可是呢，如果是当动词的时候，是代表想象，就等于 imagine。I-M-A-G-I-N-E Imagine I-M-A-G-I-N-E Imagine I can imagine my older sister 我可以想象我大姐、啊、这个 older sister 就是大姐 Younger sister 妹妹、啊、我姐姐我就可以想象我姐姐怎么样呢 Sitting on the street 好、啊、后头也是用分词做宾语补助语我可以想象我姐姐呢坐在街道上 sitting on the street 然后呢怎么样呢在街道上面呢为什么要用 on the street 好记住为什么不用 in the street 两个都对哦 in the street 是在马路中间 there are many cars running in the street 或是 moving down the street 或是 moving in the street 那么在街道上在街道中间但是我看到街道旁边有好多人 I see 或者 I saw many people on the street 那是在街道两旁 on 就是在街道两旁旁边所以他这边用 on 如果用 in 的话那变成马路中间哇那会变成人干的那车子过去压过去了这样那我可以想象我姐姐坐在街道边而且是坐在哪个里头呢 In a giant ashtray 一个庞大的 giant、啊、不要念 giant 叫 giant 先念 giant giant giant 那么好庞大的就是 a huge a big H-U-G-EAshray 就是烟灰缸里头哇、wow, 我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情形 I know that is not what my mom means when she says that 我知道我妈妈每次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那并不是我妈妈的意思 That is not what my mom means I know 后头有个 that 省略掉了 I know that that is not what my mom means第一个 that 连词引导呢名词从句 that 省略掉了我知道啊妈妈说那样的话的时候那并不是她的意思 that's not what I mean 她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常常这样讲 hey, when I call you fatty 当我呢称为你肥子为止的时候把你称作肥子 F-A-T-T-Y 的时候啊That's not what I mean. 那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该呢，啊，这好好运动，减肥啦。所以我是激励你，他的意思这样子。好，记住那个 fatty 不要随便乱用。在老外呢，肥胖是个人的权利，所以不能讲他好胖啊，你好胖啊。所以这个礼貌要特别注意。通常是讲说 ，you look very big。你看起来块头好大都用 big 这个字不过最好还是不要讲 But it is still a funny thought 但这仍然是一个很滑稽的蛮有趣的一个想法就妈妈说哎，你要有烟味的话就住在烟灰缸里都好了最后一句话 I will never smoke because it is a nasty habit 我永远不会抽烟因为那是一个坏习惯啊，所以这篇文章呢是蛮简单的我现在从头到尾念一遍慢速的念边念的时候呢我会边想中文好记住你不能把中文忘掉然后呢接着你就剩下你就是不断的像我以前一样的一直慢速念它不要背书啊，就慢速念它念的时候要知道它中文是什么意思由慢就变成快了快了之后呢中文就慢慢淡化了这个时候呢练了几百遍之后到了下午的时候自己用英文讲一遍这里面的意思这一刻 诠释它，不要背它，一遍一遍的诠释那些字，你才能够掌握，你才能够真正说英语。现在我们就一起来。 My mom says in the last few years she has seen more and more teenagers smoking. They often smoke a cigarette before going to cram school. She's a cram school teacher, and she can smell the cigarette smoke on their clothes when they walk in the room. Mom hates the smell of smoke. She always tells my sisters and me that if she ever catches us smoking, she will throw us out of the house. She says if we want to smell like an ashtray, we can go find one to live in. Personall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funny thing to say. I can picture my older sister sitting on the street in a giant ashtray. I know that is not what my mom means when she says that, but it is still a funny thought. I would never smoke because it is a nasty habit. 现在我眼睛闭起来，你也眼睛闭起来。当然呢，你现在马上就是开始用 paraphrase 是很困难的。可是呢，我们不能说我们一起就来的，我也慢慢慢速念三百遍。那我们这个教这个课，哇，可能就要教呢，一次就要教六个钟头了。所以你就不断的这样念它，念它，念它。到了下午成熟之后，就跟我这样做，慢速的用英语呢，来把这个呢今天的内容讲出来啊。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语法重点。好，第一个我们这样说，句中如果呢有下列时间副词短语出现的时候，动词很使用，就是一直要使用，一定要使用现代完成时或现代完成进行时，一开始就用 in 啊 during 啊或者是 for 啦，或者是 over the past last 加数字 years months days hours， 有过去若干的年来，若干月来，若干日子来，若干小时来等等，就一直在做什么动作。你看我们这个例子， John has been working with our company over the last 20 years。 约翰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我们公司效命。What have you done in the past 3 hours? 过去三个小时你在做些什么事情啊？你可以用 for the past 3 hours, during the past 3 hours, 都可以这样说。本课第一句呢就用了上述句型。My mom says that in the last few years, she has seen, 就用了现在完成时 more and more teenagers smoking. 另外第二个重点是动词 go 或者是 come, 在句中以原形出现的时候，后头呢并列连词 and 可以省得掉，直接接另外一个动词原形。 Go and buy me a newspaper, son. 儿子，去帮我买一份报纸来。 Go buy me a newspaper 就够了。 Come and see me when you have time 就变成 Come see me when you have time。 本课倒数第五句啊就采用了上述的结构。 She says that if we want to smell like an ashtray,We can go and find, 那个 and 就省得掉， we can go find one to live in. Well, this is about it. We're going to see you next time. Until then, bye.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It's Tuesday night, it's 28, I'm picking up a baby and I'm already late. There's a blonde haired beauty in the liquor store line. She asked me to share her bottle of wine. It's just my luck, wouldn't you know? She wants to rock, but I gotta roll.Got one more show. A pretty little honey's on the very front row. A blue jean skirt climbing way up her knees. I was crawling on stage, she was winking at me. It's just my luck, wouldn't you know? She wants to rock, but I gotta roll. She wants to rock, but I gotta roll. She